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94章，新房子。金岩把李琴书送进机场，袁子峰确认了对方真的和同事出差去了，顿时松了口气。这一趟来得不冤，一点都不算白跑。他看着手机里李琴书发过来的地址，微微挑了挑眉，打算先过去看看。据李琴书所说，那边现在基本上什么东西都还没有，就是个清水房，需要慢慢的把大件全都搬过去。袁子峰先搬了点小东西上车驮过去。李琴书他们公司的新地址换在市区偏西边的方向，距离原来的地方足足多了5-6公里的路，的确是远了不少，开车都得多费些时间。地址在23楼，袁子峰抱着杂七杂八的小东西上了电梯，开了门。里面看上去倒是挺干净的，估计李琴书已经来打扫过一遍了，到处都被拖了一通。把东西放下，袁子峰在房子里逛了逛，这是间一室一厅的，比之前的不知道小了多少。不过李琴书一个人住绰绰有余了。但袁子峰心里有点不爽，以后我要来蹭吃蹭喝的，岂不是只有睡沙发了？他拍了张照片发给李琴书，李琴书估计已经在飞机上了，没有回复。卧室里放着一张全新的床，连包装都还没拆。袁子峰试了试弹性，居然意外的不错呀。他没在这儿待太久的时间，李琴书也不在，最后在大街上晃悠了几分钟，还是开车回了家。下午4点整，李琴书回了他的消息，说自己已经到了。袁子峰直接播个视频过去，李琴书好像刚洗完澡，脸上还带着被水蒸气晕出的酡红，他没忍住吞了口唾沫，移开视线。 你去我那边看了看。 李琴书一边擦头发一边问道， 觉得怎么样？ 挺好的，就是小了点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这才把视线重新放在李琴书的身上。他半湿的头发已经干了些了。你那么多东西能放得下？ 放不下你就先帮我堆着，我回来再处理。主要是那边距离新公司要近些。 是挺近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具体时间还没确定呢。好几个作者全国签售，都是我手下带的，我不能放着不管。 你们这种工作居然还要出差？ 这是当然啊，之前还出国去采风呢，虽然并没什么用。 那你说好要跟我一起出去旅行的，什么时候补偿我呀？ 哎，对了，我的盆栽你搬过去的时候要小心点，那些可都是我的儿子闺女。 你别转移话题。袁子峰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，打得李琴书措手不及。我开学的时候你能回来吗？李琴书，我好歹是你教出来的，你就不打算回来看看你的成品啊？ 你可千万别，你哪里是我教出来的，你分明就是自己隐藏实力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就炸一炸你，你还真承认了。前几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看到你写的试卷了，那些数学题啊，好些我都不会，你全都是满分，还能是我教出来的？ 李琴书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阴险狡诈了？ 不都是被你给逼的吗？斗智斗勇啊。 袁子峰跟李琴书聊天的时候，是他高考成绩出来后最轻松也最舒服的时候。此刻躺在床上，更是恨不能和他就这么一直聊下去。奈何俩人聊了没多久，李琴书那边有人敲门了，似乎是有公事要处理。 你别太累了啊，实在不行就等我回来再处理。 那个，没事儿。 袁子峰切断联系，耳边突然少了李琴书的呼吸声，突然有点不太适应。他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坐起来，觉得自己有点过了。我是疯了吧？袁子峰翻了翻自己手机，被自己忽略掉的谢了东的邀请突然在一瞬间撞入眼里。在过去的半个月的时间里，谢了东一共联系他五次，他没有一次是同意一起出去嗨的。前几天谢了东给他打电话，还被他三两句话给搪塞过去了。袁子峰盯着手机看了半天，突然猛地起身往外走去。袁老爷子拄着拐杖往楼上走，看到他微微一愣。 这么大晚上的，是要去哪里啊？ 找谢了东。 怎么突然又去找他了？这段时间看你俩不联系了，还以为你们俩闹别扭了。前几天廖东他哥还来找我问了问。 哎，我走了。 去吧。啊，回来了跟我说一声。 那时候您不早睡了？您老安心睡您的，我这么大人了还能出什么事儿？ 行了，你小子要走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打扰我老人家休息。 袁子峰扯了扯嘴角，挥了挥手往外走。他给谢廖东发了条短信，对方没回，不过林天宇似乎和他在一起，他联系林天宇也行。 这小子前几天给他打电话说今天有重要的事，当时他惦记李琴书没怎么放在心上，现在才缓过劲儿来，打算过去看看。地址林天宇给他回了过来，还让他顺带着带几支蜡烛。袁子峰没反应过来，直到到了现场了，看到那比两三个人脑袋还大的蛋糕，这才缓过劲儿来。哎，谁过生啊？ 求婚。 滚你啊！ 谢廖东推了一把林天宇，看向袁子峰。 老大，我真以为你不来了，你最近越来越不把哥们放心上了啊。 真求婚啊？ 告白。 谢廖东抬起手竖着四个手指头。 第四次？我怎么觉得这寓意这么不好呢？ 不是你什么时候都告白了三次了？ 谢廖东刚要回答，一旁有个男生突然推了他一把。 哎，来了来了。 唰的一下，全场的灯都熄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